比中午还甜人。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，就给我一个吻。我只爱陌生人。 总

赤子的心，我不能迷失在过程里，静静看着开始到结束，就像是经历一场生命洗礼。涟漪过后的水面，飞鸟掠过的天空，世事宛如一场梦，何苦在这里执迷幻影。清新是因为你在我生命里，我深信奇迹随时会出现，就在这今年升起的一刻里。掠过天边的闪电，花瓣上的朝露，世界宛如一场梦，我不能在这里轮回不已。想起美丽的春天，你为我开启的光明，我不顾一切追随着你，伫立盗梦空间。 过得好一点，断开的感情线。